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郝阳。 哎，昨天我们的大城小事进行了特别的这个播出啊，我们的直播状况当中显示，哎呀，我们的冬奥会啊，咱们北京申办成功了。当时这个虽然说啊，昨天我不在现场，也不在咱直播间啊，可是今天我打开咱公众平台一看，咱们这么多这个忠实的听众朋友都发来了这个祝贺的信息啊，可见大家伙确实 是 一直在关注着这件事儿， 没错， 而且这件事儿真的是普天同庆啊， 没错没错， 喜闻乐见啊，奔走相告啊，是吧？这个昨天下午啊，5:20左右，27岁的河北小伙张庆朝啊，就背着包，骑着自行车来到了世贸天阶西门的大屏幕下边。 嗯， 这儿啊正在直播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啊，那当时就马上揭晓了。 对， 虽然呢距离当时公布结果还是有一段时间的，但是啊，大屏幕下边已经聚集了200-300名市民呢。 嗯， 大家伙都抬头看着电视啊，生怕哪一分钟就错过了关键信息。这时不时啊还能听到有人激动的喊：“加油，北京！”那个张庆朝啊，一边盯着大屏幕，一边语音聊微信。哎呀，早下班了，同事、公司同事都提前走了。 嗯， 这个带了带了，放心吧啊。这说着半天啊，这说书包里啊带没带酒？ 哦， 他装着一瓶白葡萄酒。早在周一，他就跟朋友约好啊，只要咱们北京申办成功，就一起聚餐庆祝，喝这个胜利酒。 哈、哦。 兴奋的张庆朝身边啊，45岁的李金福就显得沉稳不少。家住在东大桥附近的他呀，刚下班回家，正好路过这儿。 嗯， 2001年申办成功的时候，我就在天安门广场，那个时候还没结婚呢。你说现在一晃14年了，我儿子都小学毕业了。他说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城市呢也越来越美丽，肯定能赢。反正对于当时这申办结果还没有公布的时候啊，他就已经是信心十足。 嗯。 截至昨天晚上5点多钟啊，离宣布2022年冬奥会举办城市花落谁家呀，还有将近一个小时。东四奥林匹克社区居委会就已经挤满了人。为了能让大家伙儿舒舒服服的看直播，社区工作者郝飞呀，将这个椅子码成10几排，连那小马扎都用上了啊。这个还调侃呢，说哎，这饭点啊，做饭的主力们都出来了，那家里那位是不是得饿肚子了呀？这也不知道谁调侃一句啊，听这话大家都乐了，说谁让一起看这个申奥直播是我们社区的光荣传统呢？ 没错， 这说这话的啊是全国道德模范孙茂芳。人家也说了啊，孙老师，您在家看直播多好啊，干嘛还跑过来一趟啊？这郝飞啊，这边说边将这个孙茂芳引到前排坐下。人家也说啊，关键时刻我必须得跟大家一起跟北京加油啊，是吧？ 嗯， 社区的奥运元老孙茂芳呢，当年也是当过雅典、北京2届奥运会的火炬手。 哎呦， 今年74岁的孙茂芳拍拍胸脯啊，底气十足的说：“嗯，我算了一下，2022年我整80岁，年龄虽老，精神不倒。”我还愿意当火炬手， 真厉害。 哎，你看看人家这个壮志哈。 啊， 当然了，这个好结果已经出来了，刚才我们不说了吗？ 是 咱2022年的冬奥会啊，北京这个申办成功， 还有张家口 啊，是啊，是高兴吧，激动吧。所以说接下来要做的事儿啊，那就是欢欣雀跃的为我们这个冬奥会啊在北京成功举办之前，我们做那个全面细致的准备工作。 我跟你说啊，昨天下午5点多那会儿，我正好也就在世贸天阶那大屏幕底下。 是吗？ 真的，我是刚好要到那儿去上课，结果就看到，哎呀，真的是人头攒动啊！ 嗯， 大家都抬着脖子，对颈椎特别好，看着那大屏幕，然后大家都特脸上都挂着笑， 翘首期盼啊！ 对对对对对，我当时如果不是说是因为开着车不太方便停那儿，我也想跟大家一块儿为这个北京加油。 没事啊，这个几年之后啊，这冬奥会就来了，是吧？ 啊， 既然说到冬奥会，要不然今天我们互动话题也离不开冬奥会，怎么样？ 行， 就说说这冬奥会真的来了哈，您。最期待哪个项目啊？ 哎呦，对哈， 哪个冬奥会的项目您最感兴趣啊？ 想一想 啊，您了解的最多，最愿意聊上几句的，都欢迎大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跟我们随时互动啊。 嗯， 大家伙呢可以发送您的互动内容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互动的内容说的是啊，冬奥会的哪些项目您最感兴趣。 凌晨2点，一辆大货车载着来自东北三省的鸡蛋行驶到新发地市场北区的禽蛋大厅。 这每天都有的景象啊。 没错，那么在新发地市场做了十几年鸡蛋生意的张金山也就招呼着伙计们赶紧卸货。那有些商户呢一边挑选着鸡蛋，就一边问这个张老板说，哎，张老板，这鸡蛋的价格怎么又涨了呀？ 啊，涨价了？ 这个时候的张金山已经从睡意中完全醒来了，脑子里边就拨打着自己的这个算盘，然后就对这个商户解释说，说没办法呀，我们从产地进来的价格当时就涨了。 哦， 的确啊，最近这个鸡蛋的价格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目前新发地市场鸡蛋的批发价为每斤4元，而在一周前则是每斤3.85元，再往前推一周，价格则是每斤3.47元。 那这每周都涨了1毛钱2毛钱呢？ 对呀，而在6月下旬，价格则是每斤3.24元。 啊，这涨得多了。 所以你说这批发价上涨吧，它零售价自然也要涨。在双井附近的一家农贸市场卖鸡蛋的老李就说啊，现在鸡蛋的这个零售价每斤是4.5元，相比十几天前的每斤3.8元是真是涨了些。 那这一斤少买好几个呢。 嗯，虽然说鸡蛋价格在攀升啊，但是张金山也安慰来进货的商户说，咱们就知足吧。 嗯， 你们都忘了这鸡蛋去年的价格是什么样呢？ 嗯， 那时候简直就是疯狂的鸡蛋，搞得咱们都不淡定了。 去年什么价啊，这么疯狂啊？ 根据张金山的回忆，去年此时鸡蛋的批发价为每斤4.95元。 哎呦， 说当时好像出了一个什么县长令，要不然还得这往上飙呢。 你说这鸡蛋这怎么价格就往上涨啊？ 嗯，同样有问题的还有广大老百姓啊，说这鸡蛋价格它为什么就涨起来呢？那张金山说，鸡蛋价格上涨它是一个季节性的因素，每年到这个时候都要涨一涨 啊。 为什么呢？你想，你入了伏，气温高， 嗯， 这个潮湿闷热，人懒得动。 是。 这下蛋的鸡它也懒得动啊，也不爱吃东西，也出现了这个厌食现象 啊， 它就会导致产蛋量的下降。 哦， 按照行内的话来说，就是这小鸡歇服了 啊。 不仅产蛋量下降了，这北蛋南运也让价格高了起来。另外呢，张金山还发现一些人买鸡蛋的规律， 嗯， 你比如说小商贩都爱买这个个头小的鸡蛋，像摊煎饼的就专门挑小的。啊，因为他们摊煎饼的时候，鸡蛋是论个卖的。对，市民买鸡蛋就要买这个大个的，皮儿光滑的，而且有人专门挑白皮儿的买。 嗯， 尽管啊，白皮儿的要比红皮儿的每斤还要贵1毛钱，那大家也是一直在买着啊。 这些规律还真得是行家才能发现得了。 嗯，你说这个鸡蛋，这个小鸡歇服这个事儿，我还真倒是第一次听说哈。 这个还是书读的少哈。 嗯。 不过确实啊，这个夏天啊，这些动物也是要响应这个节气的嘛，是吧？ 嗯。 不过这个现在这个状况确实，不管是家里的小鸡儿也好，还是您真买了鸡蛋也好啊， 嗯， 这个要注意保存，因为确确实实啊，这很多朋友喜欢买了之后囤着。 嗯。 但是囤着囤着这那就不新鲜了，对吧？随吃随买。咱之前也不是说了吗，说冰箱里有什么，很多朋友都发来了说家里会攒着很多鸡蛋啊。 嗯， 反正现在夏天气温高，然后呢这鸡呢产蛋量也下降，大家伙儿千万别因为哎呦 怕鸡蛋涨价，我现在先买点囤着吧。 嗯， 这东西还是随吃随买，是不是？ 对，涨价这事儿，它也不是说一个长期的事，它也就是因为节气，它也会恢复到正常的价格水平的。大家也别担心哈。 业内人士不说了吗？ 嗯， 这是季节性的。 就是。 等上了秋，小鸡儿凉快下来，那产蛋量不就上去了吗？是吧？昨天上午啊，因为丈夫脑部受损，没法提供密码，导致取钱难的张女士啊，在银行上门核实情况之后，成功取款9000多块钱。银行方面表示啊，这个她丈夫韩振奎先生啊，虽然没有语言表达能力，但是啊，意识是清楚的，具备表达真实意愿的能力。 嗯， 在核实情况之后啊，就确认委托他的妻子来代理取款。昨天上午10点多钟，张女士啊就在病房里见到了前来探访的银行的工作人员。张女士说，丈夫韩振奎的状况啊确实比昨天要好，知道认识银行卡了，这人家左手能动，就用左手拿着仔细的看。这事儿啊其实是这样啊，三个多月之前， 嗯， 来北京打工的韩振奎啊，因为急性脑出血就做了开颅手术，气管也被切开。因为脑组织和神经细胞受损的影响，韩振奎呀，只能从喉咙里发出声响，说不出话。目前呢，他的右侧肢体没法动弹。由于这个状态之下呀，也没法提供他的两张银行卡密码，这一下让张女士特别着急，这看病得用钱呢。 是。 昨天上午，银行的工作人员呢，根据人家这特殊情况来进行上门核实相关规定。来到病房详细的询问了一下韩振奎的病情，在尝试跟韩振奎沟通交流当中发现，哎，韩先生意识清楚，可以通过点头啊、上半身的微倾斜呀、左臂的比划等动作来传递信息， 嗯， 具备表达真实意愿的能力，是能够进行确认的授权委托的。 没错， 经过相关信息的核实认证之后啊，韩先生用左手的手指逐字核对银行卡的卡号，确认无误之后，在授权妻子和委托书上按了手印。银行的4名工作人员呢，见证并且录制下了整个过程。银行方面也表示啊，昨天中午张女士跟随工作人员前往到某支行办理了业务，取出了两张卡内的银行里边这个银行卡的钱啊，9000多块钱。 嗯，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这折腾一圈，就是这事儿现在办的是越来越人性化了哈，没有这个死叫着规定说这事儿一定本人来取。这人家银行工作人员的态度也非常的这个人性化啊， 嗯， 上门核实情况，确认无误，工作呢又细致又暖心。 对，因为你想啊，他这个取这个钱也是看病的钱，这个卡的这个用户的这个主人韩振奎，人家现在确实是没有办法通过输入密码来取这个钱， 嗯， 所以呢，这个情况下，他就属于特殊情况，一定要特殊处理、特殊照顾。银行在这方面，这现在办的是很不错的。 哎，所以说呀，咱们相关行业也好，包括其他行业也好啊，都能够像咱们这文中的这个银行一样啊， 嗯， 如此重视客户体验，我相信大家伙这个生活的幸福指数呢，一定是越来越高的。 没错， 而且这事儿相互理解，那规矩也是人定的嘛，是吧？为灵活变通点个赞。 今天早晨呢，北京足球名宿前国安主帅洪元硕不幸因癌症去世。他曾经在2009年带领国安获得队史唯一一次顶级联赛冠军。洪元硕1948年出生于安徽，他出身名门，是中国近现代杰出哲学家洪谦之子。作为中国著名足球教练，他曾带过高峰、曹宪东、杨晨和陶维等北京知名的球员，而陆江、王长庆、张欣欣、严向闯、黄博文等人也曾都是他的学生。洪元硕1973年入选年为四挂帅的中国国家队，司职前锋。70年代初，洪元硕成为北京队的绝对主力边锋兼队长。洪元硕的身材不高也不强壮，但是他的跑动速率快，因而被贴上了小快灵的标签。2009年9月16日，洪元硕接替李章洙成为国安的新主帅。2009年10月31日，率领北京国安主场4-0战胜了杭州绿城，拿到国安首个联赛冠军。2010年继续执教北京国安，正式担任主教练。2010年4月28日，率领北京国安主场2-0击败了日本川崎前锋队，成功从亚冠联赛小组赛中出线。北京国安呢，也成为了自亚冠改制之后首支晋级淘汰赛阶段的中国球队。2010年9月21日，因为球队战绩不佳，洪元硕遭球队解雇下课。 2011年，洪云硕检查出来癌症，刚开始发现有些问题的时候，还以为是痔疮，后来才发现是肠癌。2011年8月做的手术。 还是祝福洪云硕啊，这个一路走好吧，因为毕竟这个身体也是确实是大家所最关注的一项啊。 嗯， 在我们忙于工作、忙于生活的这同时，快节奏的生活过程同时啊，希望大家能有更多的这样的注意力放在我们自己的这个革命的本钱身上，是吧？ 没错，没错。 所以说，无论是这个繁忙的工作也好，我们的社会地位也好，还是我们身外之物也好，都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让我们过得更好。 嗯， 所以说啊，这个大家伙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是真的应该把更多的这个关注点啊放在自己和家人的身体上。 没错， 还是身体是最重要的，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成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啊，说的是这个冬奥会啊。哪个项目您最感兴趣啊，您最期待啊，您最了解啊，都能聊聊啊。 嗯，这个张晓辉说是只要是进入决赛能拿奖牌的我都喜欢看。 哎，实在话、 啊、 这个又见青天说当然是冰球了，打小就好打冰球，冬天啊在村子里池塘里啊找一块方木块当冰球，再找一根像打冰球的木棍儿，几个发小就开始疯狂开打，美好的回忆长留心间。 嗯， 不过冰球是一项危险运动啊，现在咱们市区里这个小朋友到了冬天，不建议大家再回头去找这又见青天这样的童年记忆，因为确实会有这样的安全隐患在里边，毕竟属于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激烈的运动。 嗯， 真的喜欢打冰球啊，咱正儿八经找一冰场，咱找教练，咱交学费，咱穿好全套的护具， 是 安安全全的锻炼身体。 嗯， 您说是不是？ 天坛二月兰说啊，关于冬奥会自己比较喜欢关注的项目，他说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他觉得是又刺激又好看 啊。他还说了跳台滑雪更好看。 嗯， 专业人士 真是。还有我看不暗不心说啊，北京的冬季很少有常年积雪的时候， 是 冬季运动项目也就是滑冰吧， 是 小孩就是冰车了啊， 没错。 说王哥应该冰雪项目很在行，是不是有参赛的愿望啊？ 冰雪项目打雪仗啊，这打小是让人打雪仗打的。 那你比我厉害，我最擅长的跟冰雪有关的项目就是吃冰棍了。 吃冰棍，哎，这可还行。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互动话题啊，说的是这个冬奥会这些项目啊，您最关注哪个？哪个项目您最期待呀，最感兴趣，最了解？ 嗯、 都欢迎大家啊，通过我们的微信的平台及时跟我们互动。大家呢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查找大成小事，关注并留言。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成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啊，这冬奥会的项目啊，哪个您最感兴趣，您最擅长，了解的最多，都欢迎大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通过我们的微信跟我们互动。 嗯， 参与方式呢是大家可以在这个订阅号当中啊查找大成小事，先关注再留言。接下来跟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啊，前天凌晨呢、啊、欧陆经典万兴苑小区啊发生了盗窃案件，数户居民家中被盗啊，其中家住在16号楼23层的孙先生他们家， 嗯， 哟，损失那叫严重啊。 怎么了呢？ 他跟记者说啊，前天早上7点多钟啊，这不起床准备上班嘛， 嗯， 忽然发现哎，我们家房门怎么开着呢，他立即就意识到坏了，这是进了贼了 啊、 哦、人孙先生说啊，我检查了一下，发现呢，手机、相机，连4个镜头都被偷了。 哎呦， 这些东西加一块6万多块钱呢！ 天哪！ 警方证实啊，当天呢一共有三户居民家中被盗， 还三户呢 啊，损失金额啊都上了万了。目前呢警方也正在进行调查。其实这已经不是这个小区第一次发生盗窃案件了。邻居高女士就说啊，小区的治安状况啊令人挺担忧的，最近经常发生盗窃案件。他家在今年四月也曾经被小偷光顾过。 嗯， 那段时间呢家里晚上一直都没人。有一天呢我发现我家里现金没有了，但是啊当时看不到被翻动的痕迹，不知道是进贼了。大约过了半个月吧，找首饰的时候才发现，哎，我那金项链、金耳环、金戒指怎么找不着了呢？这才报了警。他跟记者说啊，现场勘查之后啊，警方也断定这小偷啊是技术开锁，这单元楼的门禁一直都是坏的，谁都可以直接进到楼里来，那压根儿就防不住小偷啊。目前呢小区呢由某物业代管，这物业经理程先生就说啊，今年五月底这个上一任物业到期之后不再续签这个物业服务合同了，而业委会呢也迟迟没有选定接替的物业公司，所以啊这个相关的街道办事处啊指派了这个物业来应急接管小区。目前呢这个物业还是临时的托管状态，没有跟业委会签订合同，只能负责一些基本的紧急维修啊、卫生清理这些工作，好多事儿啊都没法儿也没权利做，得等到八月底业委会成立了以后来再进行协调。 哎呀，等于说这小偷就钻了这个中间的这个断档的这个空子了。 是啊，所以说说来说去啊，这个还是说咱业委会啊，咱们业主自己这事儿得先上上心，着着急操操心，这事儿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是吧？凡事得有一牵头的呀，这大家伙也不能老指望着谁被盗了谁出来牵头啊，是吧？ 是， 希望这事儿啊咱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吧， 先把这门禁修了先。 哎，是是是。 哎，两贵州籍男子进京钻窗行窃，仅七月十九日一天，在西城牛街作案就偷了80余万元。 哎呦呵，这么大数额！ 没错，这是平安行动以来啊，警方破获的特大盗窃案。2015年的七月十九日，西城区牛街一带发生一起入室盗窃案件，嫌疑人呢将窗户护栏弄断，钻窗进入屋内，将屋内贵重物品是洗劫一空，涉案总价值80余万元。那么警方的这个侦查发现啊，今年以来海淀等地也发生过类似的案件，随后呢警方也调取了案发地周边大量的监控录像，最终发现了两名嫌疑人的踪迹。 哦， 最终呢警方在天坛医院附近的居民区发现了嫌疑人，并在某居民楼处成功将两人抓获，现场起获8000多欧元以及人民币、美元、手表、首饰等大量的贵重赃物。经过审讯，38岁贵州籍男子崔某某与27岁贵州籍男子杨某对自己所犯罪行供认不讳。据他们供述，2014年9月，崔某某等两人呢，在贵州省遵义市以剪断窗户护栏的方式实施入室盗窃。今年4月份，两人北上，奔赴距离贵州老家2000多公里的京城，准备啊大干一场，并先后在东城、西城、海淀等地区实施多起入室盗窃。据办案的民警介绍，实施盗窃前呢，他们通常都会踩点儿，在确定居民家中无人之后，用钳子迅速剪断护栏，由崔某某进入室内实施盗窃，杨某呢负责在外望风。盗窃得手之后，迅速逃离现场。据嫌疑人交代，他们通常啊选择居住环境比较复杂、外来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下手。说这个地方一般防范较为薄弱，很多住户的窗户安装这个护栏之后就不再关窗户了，那有的住户这个窗户是虚掩着的，剪断护栏之后很容易进入，在作案时间上大多选择下午或者傍晚，此时居民大多不在家，经踩点确定无人后果断下手。 你看，还是咱自己家的这个安全意识有漏洞的时候，才会被这样这个不法分子钻了空子。 没错， 现在这是钻了窗户了，是吧？所以说，无论哈您家住多少层，无论呢您家这个防护栏啊安装的有多高级， 哎， 这个 该关窗户的时候还是得关窗户，尤其是夏天，大家都喜欢这个吹一穿堂风啊， 是 觉得特凉快。但是这个尤其是在家里没人的时候，或者是午休的时候，这些都是这个盗窃案件的高发期。 嗯， 还是提醒大家啊，这个尤其是像住在平房的那些居民朋友，这个窗户根前啊，别放那个什么裤子呀、包啊、手表啊、钱包啊这些招眼的东西， 嗯， 是吧？咱们不给这些不法分子留有可乘之机。日前呢，这个刘某啊，他自称是一名律师，到丰台区某看守所呀，办理一名贩毒嫌疑人的会见手续。 嗯， 当这个刘某啊，将他那个什么律师执业证交给民警查看的时候，哎，民警发现不对呀。 怎么不对呢？ 这个，证件的印章模糊不清啊， 哦， 还有明显的伪造痕迹，在民警火眼金睛啊，一眼识破。当民警询问刘某，您这证件是怎么来的呀？ 啊， 对吧？哎，这刘某开始神色慌张了，没说几句就想要撤，并且表示啊，这个会见手续我不办了，人我不见了， 不办了，不办了。 这时候你想走能行吗？ 嗯， 民警一看这情况，那就将他请进了值班室。通过跟司法部门核实之后啊，民警确认这刘某所持的这个律师执业证那是假证，证件上的印章也是伪造的。随后呢，看守所的民警啊，将刘某转交丰台公安分局卢沟桥派出所做进一步的调查。 嗯， 经过派出所民警对刘某的详细询问之后，得知刘某啊，今年已经61岁了，退休之前呢是某公司的法律顾问。 嗯， 退休之后啊，就想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做兼职的律师，想法其实挺好的哈。但是这个一直没能考过那国家司法考试哈，干考不过，又着急做兼职，怎么办呢？ 嗯， 就想到了制作一个假证，冒充律师去做会见业务。根据刘某本人交代啊，去年到现在，他利用自己制作的假证啊，曾经在朝阳区办理过5次会见。每次啊，收取嫌疑人家属300块钱到3000块钱不等的费用。这不原本有这之前的成功经历吗？他以为这次也能够顺利办成，没想到进了看守所之后就没出来。目前呢，刘某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被丰台警方刑事拘留。 嗯，你想这退休后想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做兼职律师，这个想法我觉得是好的。但是呢，你看，就是说你不能说是假冒来做你这个会见的业务，这就不靠谱了。这个 您这知法犯法，这情节更严重啊。 嗯， 您是完全知道伪造国家证件是什么后果的。 嗯， 这里边不仅涉及您专业知识，这还涉及您的这个职业道德操守呢，是吧？ 没错， 就这事儿，就还想给人当律师呢，不合适吧？ 嗯，好，咱们再来看看下一条。自己制售的食品露天摆放，使用的液化气罐存在安全隐患。昨天呢，北京某报社的记者呢，从东城城管执法监察局获悉，位于前门东西月亮湾及前门东大街共计14处早餐车经营点呢，全部撤出了该地区。据城管执法人员介绍，早餐车规定啊，统一由正规早餐有限公司管理和统一配送食品。但是呢，近些年来，多数的早餐车已经很少接受从早餐公司统一配送的早餐， 哦， 转而呢自己现场制作加工早点。 啊， 由于这个现场经营面积小，使用液化气罐呢也成为了一个安全的隐患。有的日夜储藏在狭小的早餐车内呢，有的则暴露在阳光下。 嗯， 早餐车规定的经营截止时间是早9点半，但几乎所有的早餐车啊都是全天候经营。经营范围也超出了早餐的范畴，比如说饮料啊、劣质的冰棍啊、盗版的地图等旅游产品也都上架了， 什么都有。 这个东城城管执法人员啊，对这种情况真的是觉得该治理一下了。那有知情人也记得透露哈，说有的早餐车啊，原承包者坐收渔利转租给外来人员，租户要盈利呢，就会在经营时间和商品价格及质量上玩猫腻。那有的早餐车呢，经营者还以无照经营人员打掩护，为他们这个藏匿商品。 嗯， 针对东城区其他违规经营的早餐车，城管等部门表示也将逐步的整治并且清理。 对，人家的态度也很清楚啊，立场也很明晰。这事儿啊，不是不让有早 早餐车。 嗯， 您要是不按规矩办，那您这事儿是必定要遭到清理的。 是， 而且这早餐车啊，本来也是咱这个政府为了方便咱们居民的生活出行啊， 嗯、 设立这样好心好意这样什么暖心早餐是吧？ 是是是， 有这么一项活动。 嗯， 但是确确实实，既然定了规矩，咱就按照这个章程来办是吧？ 嗯， 您说您自己这个什么假冒伪劣那些劣质的什么冰棍啊、火腿肠啊那些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个食用油啊是吧？您做那煎饼也好，鸡蛋灌饼也好。大家伙吃着也不放心呢，万一真给人吃坏了，您上哪儿找这人去？这压根儿就不是一合法的这个早餐车， 没错。 所以说取缔了，应该当然了，这个不能说一取了之，这个空白啊，这个空得给人填补上，对吧？ 是是是。 期待合法的早餐车啊，能及时填补上这些被取缔的早餐车留下来的早餐车空白。 哎呀，这一口气长啊。 跟说绕口令似的是吧，容易嘛。 嗯， 一看早餐吃的还不错。 对， 开个玩笑啊，今天和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说的是这个冬奥会啊，这个您有哪些项目特别关注特感兴趣啊。 是 这个8845说，我最喜欢看的项目是高台跳雪和短道速滑。 嗯， 这也是刺激项目啊。 是，那9586这朋友也说了，也说的跟刚才那位一样，说只要是咱北京举办的，我所有项目都感兴趣。 说实话，确实啊，这个冰雪项目呢，在咱们中国的普及率不是特别的高。 嗯， 冬奥会的这些项目的熟知率啊，确实没有夏季奥运会的那些项目啊，大家的这个普及程度高。 是， 也恰恰借了这个机会啊，让大家更加了解我们得天独厚的这个有这样自然资源的冰雪运动。 是， 大家伙能动起来的季节，真的不仅仅只是夏春秋，冬天也一样可以投入到这个大自然当中，我们活动起来嘛，是吧？ 嗯， 我个人是特喜欢花样滑冰的。 哦，优美。 哎，我觉得那个东西将这个滑冰的灵动啊和舞蹈的这个艺术灵感这个优美啊天衣无缝的结合呀。 哦， 那人在冰上那哪是翩翩起舞啊，那简直就是要飞起来了呀。 是是是， 是吧？ 就是一跳起来嘣嘣嘣在空中转，我都不知道那叫什么。 尤其是这双人的滑项目啊， 哦， 更讲究两个人的默契配合。 真是， 更多的时候就不像是说这个动作上的默契配合，更多的是精神高度的那个默契。 没错。 哎呀，所以说你说起来深雪赵宏博这冰上抗力啊，虽然说人家现在已经那个退役了吧， 啊， 但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啊。 是， 期待咱们这个花滑项目也好，包括其他的这些优势项目啊， 嗯， 在咱2020年的冬奥会上能够大展身手。 是，我你说， 嗯，你说师哥， 我就想说我特别期待什么，想看什么项目？ 你想看什么呀？ 短道速滑。 啊，这更刺激。 对对对，他有时候胜负就在那么一瞬间。 嗯， 而且有的时候吧，他确实是看你的这个运气，有的时候就因为假如说前面的几个选手， 嗯， 因为某些失误帮帮帮都摔倒了， 哎， 后边那个反而后来居上拿了冠军，就是说他这个胜负啊有的时候就在那一瞬间是你料不到的。 而且这事儿哈，更多考验的那个就是你的临场发挥的状态， 哎， 你的心态。有好多时候我就看之前出现那种这刚才浩洋说那状况 啊， 也不是说真的脚滑呀，或者说那真的绊倒，一慌一看队友一倒了，或前面有人，我这一慌脚一软，啪嚓倒下来， 速度太快了那个时候。 反正总之来说去就是一刺激啊哈，这个不好预测结果的事儿。 嗯， 反正我小的时候啊，我爸爸是会这个滑速滑的。 哦， 哎，曾经就打算把我当儿子来培养 啊， 结果年少无知的我呀，跟我爸说了一句话，深深刺伤了我们家老王的心。 说什么？ 我不跟你学吧，我学完之后我怕我大腿粗。哎，那时候小姑娘哪懂得这些，那现在特后悔，再想让我们家老王教我速滑的时候，我们家老王已经滑不动了呀。所以说打小参加体育锻炼啊，这个不仅呢，尤其是跟家长一起参加这样的体育锻炼， 嗯， 不仅能强健孩子体魄，这也是一项增加亲子之间感情的运动啊。 是，你知道我还想说什么 啊？ 这不是7年之后在北京张家口举办这个冬奥会吗？ 嗯， 现在假如说是有人真的是通过这个咱们这个申办成功， 嗯， 开始感兴趣，用这7年来练，我就说这小姑娘小伙子 啊， 说不定在7年之后就能够代表国家去参加这个冬奥会呢。 打现在就开始培养生力军了， 啊， 哎，目光远大呀，哈， 是不是？ 期望这2020年的冬奥会啊，我们能取得好成绩吧？ 2022年，2020年是这个青冬奥。 口误啊，这不是这个2022年啊。 哎， 今天的大城小事已经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嗯， 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浩洋， 明天见， 再见。 小中见大，山不在的高，天下大事